好，给文昭吧，那我走了。 爹，侬走了，你真的走了，啊、哦，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把当寻地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兵，侬走吧，兵。 我唱来关一场是吧？ 兵，侬不能关唱，侬不能关唱啊！ 师傅， 兵，侬饶了我吧，侬不能不能啊，兵。 师傅。 嘿，有人来了、 啊！ 啊，是我姑姑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我娘们该回来呀、啊。 是我姑姑。 我是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让我走，那 不 能上个面子要碰上啊。 把我拉妹妹房间里。 哎呀，伊拉又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啊，不能跳。 啊、 哎呀， 我去弄。 开窗， 走， 哪能开不开？啊、开不开了。上吊快多一朵，快上吊多一朵， 我 多一朵。 反正 啊，回来了，哎呀， 来 呀，来呀，来呀！ 我这里有 啊，姑姑啊， 三年嘛， 对， 是吗？ 哎呀， 大姑娘，不打开，你不能到了前面，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姑娘， 姑娘，姑娘，姑 娘，姑 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姑娘，姑娘， 哦， 走呀！ 哦， 走呀！快走啦！呀， 姑娘， 姑娘，侬不能走啊！外面有护士长，姑娘，姑娘， 妈，给他走，妈。 老爷喊个声音嘛， 他他呢？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董少爷呢？ 出气了。 中顶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司凤管，今天司凤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是。 哎，这该往这里，不能领那么多啊！ 我还没困。 嗯，弄到哪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敌人来了，我还出去走走。 嗯。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撒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啊， 嗯，英儿，敌人来，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啊，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啊，

己要走。 你忘了你母亲是哪能行，她也是被你母亲活活逼死把命丢。 哼，我的母亲不像你，他把母亲的责任了，他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 弟子我亏你哪能说出口，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你忘了我们我一生恩心高起那不负人，今朝的生下起想你就这家里我再也把你等我起你不亲的神我能认识，他怕我飞开他的痛差不要人把我当作是 气死了老五四 手你要去死亡，我们何时在一起也能够活在我大死亡家未来，这恳求你不要将我丢。 我可能疯了， 景山，我求到你那去。 这点能讨厌我吗？ 我不娘是一个明白人，给我滚开！ 侬是讨厌我吗？刚才我那人家看见侬同师傅， 我到侬家去过了。 嗯，看侬从窗口里跳进去，我辣窗口外头等了侬半天。 我啥辰光走的？ 一直等到侬夜走的。 早上是这个窗是侬关的。 嗯，是我关的。 想不到侬是搿能一个寡妇，侬是一个疯子。我想侬死。 他看侬好啊， 侬来做啥？ 我来向太太请安来的，刚刚辣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看见太太的大少爷辣张草，所以我没进来。 侬来做啥？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因为大少爷吃包子酒，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

比三年长，我一头冲出家门口，昏昏沉沉，不知跑到啥地方。只听见后面娘亲喊，又听见雷声隆隆响。大雨倾盆打头啊，我不知啥来不觉啦。屋里糊涂莫进花园里，走到那横路家乡地官房，我想在地心之下是人世。 师傅，我问谁啊？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 师傅，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 对，我只希望侬带我走，与我一起生活奔康乡。 叫我带了侬走。 别，侬不带我走，我也没办法了。别，侬明天带我走吧。 好吧。 侬不肯吗？ 不，师傅，我你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等到我才一个人先走，过一年再来接侬。可是现在不必了。 真的？是真的吗？别。 是真的。 别，侬真是一个好人，侬是天地下最好的好人，侬救了我了呗。 师父，我你两个人永久了在一起。 对，离开了此地，永远也不分开了。你走吧。 师父，阿拉不能走之前，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 我姑姑。 姑姑。 阿拉饭厅里。 不能见，伊会得害侬，伊会得打侬，不能见。 不要紧，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我要叫伊晓得。我是真心真意的对着侬。 别，可是侬要。 否则我也走不脱。陆大海，大海，大海，耶，人到啥地方去了？ 没事，算了，别，你快走吧，不要去等伊了。 走。 妈，凤儿，妈，凤儿啊。我为啥早点不告诉我？王马太王，我没想到侬会走这条路。 妈，我已经对伊讲好了，让伊先走吧，随后再来接四凤妹妹走。 接四凤走？ 妈妈，你相信我。 你们在一起，我能够。 那能。 凤儿不能跟他去嘛，快快为娘走家走。妈，你不能这样做，难道你真要我急死你女儿把命丢？ 妈妈，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因此我心里来委屈。事体闹到这地步，再要闹大更难走。 是啊，事情闹大难罢休，不能在此多停留。凤儿，我宁可没有你女儿。妈妈，快点为娘走家走。怕四凤走不动了，我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 妈， 别。凤儿， 四 凤，妹妹，四 凤，妹妹， 凤儿，星星啊，妹妹， 怕四凤。 妈 儿 啊，不要 晓得这样的事

门不动看， thank you。 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生命才宽恩，一片真金千不灭，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给本地文物去增加，把法来李仙子也当了真，一曲金山无踪影，我是这盘玉灯几杀人，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幸福，塞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 家三月许多一年整带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贼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奸贼到底是哪个？你理该对我说明白。我弟弟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严将那奸贼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